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我们继续就骨关节疾病这方面的情况呢跟大家继续交流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说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疾病好像说俗了就是骨关节。那应该呢，骨关节它是分骨关节和骨骼肌，那么这些组合成了骨关节。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我骨关节呢疼，那有可能是骨头疼，有可能是关节疼，也有可能是骨骼肌疼，是这么回事吗？ 没错。这个关节呀、骨头啊，我们平时说的骨质疏松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有时候你看老年人这个其实骨折发生率也很大。 那就是骨头断了， 都是骨头的问题。 对， 那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把这归结在运动系统。那么运动系统呢，它是由这个三部分组成。哪三部分呢？一个是骨，我们人体有200多少块，你知道吗？ 200多少块？ 206块。 206块。 206块，那你想这是一块一块的。大家想一个问题，它怎么长到一块？这是个问题，对吧？ 得有一个连接呀。 得有个连接，所以运动系统，那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管我们运动的，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腰、我们的脖子、都得动，对吧？它是由骨连接和骨骼肌组成三部分。你看骨啊，我刚才说一块一块的，那你这一块一块它怎么连接？它这是有骨连接。其实我们说的关节性疾病其实就是骨连接出了问题。 就是骨连接实际上就是关节。 骨关节。 骨关节。 对。那这个骨骼肌这个不用说了，我们身上长这个肌肉。你看这个就是骨骼肌。所以运动系统它由骨连接、骨骼肌组成。 有些人可能这个肌肉呢并不是特别多，它脂肪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有肌肉的。 那是、那这个一定，你没肌肉它是个动力。 是的。 我们力量就没了。它这个啊，就是骨连接、骨骼肌，它要占到我们这个人体体重的60%-70%。 哦，这么重啊。 是。你像假如说你是一个100斤的人，那你可能70斤就是骨头、肌肉。那大家再想一下，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其实没那么大，但是问题不少，病老是他们在得。但是这个你要是拿一部汽车来比较的话，内脏就是发动机。其实我们的手腕、肘、肩关节、膝关节、胯关节，再到我们的脚，你就理解成汽车的轮子。它一直是管动的嘛。当然人他有劳动，可以完成很多动作，所以我们的这个运动系统它起着这个支持、保护，包括我们说的运动功能。我们全身这个各骨啊，各个骨头呢，以不同的形式连接成这个骨骼，支持着我们这个体重，保护着我们的内脏，维持着我们这个姿势啊，赋予我们人体基本的这个形态，并为我们骨骼肌提供了广阔的这个附着点。我们你看我们长着肌肉，你附着在哪里？它都附着在这个骨骼上。还有一点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骨啊，它是人体重要的造血器官。咱们说骨髓嘛，它那个是造血器官，而且它储存着我们人体内大量的钙、磷这些矿物质。 那么肌肉呢，是我们运动系统的动力装置。刚才说，你看咱们那个练健美的，身上一块一块的，还有一个，你看那有些那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体力劳动者，人家说那个腹肌是八块，我不知道你练过没有，有八块肌肉。 如果不练的话，八块是出不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真八块啊！我拿那个杠铃练，还有在那个单杠上，就是腿往上翘，哎，这个他是给我们使劲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系统，他这个肌肉啊，他跨过一个或多个关节。那他怎么动，往哪里动，什么样的动作，这谁来管理呢？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指挥着他，支配下收缩牵拉，他附着这个骨头，以这个骨连结为枢纽，产生这种杠杆这个运动。我们这个骨和骨连结是运动系统的被动部分，它只是个装置。那这力量从哪来？它是骨骼肌，是我们运动系统的主动力部分。而且大家吃进去，我们老说能量，我们这个糖到哪里去？大部分就是进入我们的肌细胞，在那里把这转化成热量，线粒体转化成热量，这才产生了这个体力。我们这个骨呢，是以这个骨组织为主要构成器官，它也是个器官。那么这个骨组织是什么呢？是由骨细胞、胶原纤维和这个肌质，尽管骨头它硬，它也是由这几个成分组成，是在结缔组织和这个软骨基础上发育，这个形成这个骨。那么骨它有，当然有一定的形态，表面有比较厚的致密结缔组织的一层膜，它把这个骨头包着呢。就是你看我们吃的那骨头表面那一层，那是非常硬的，在我们这个髓腔和这个小梁间隙分布有这个骨髓。小梁你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看一个棒骨，如果把那折开，你看中间好像有一个像那丝瓜， 像 那个网格状一样。 那 个就是骨小梁。 嗯， 你看我们一个大楼，现在这种都是框架性的。它支撑了我们整个这个大楼。那我们骨头里边是什么？它就有这个骨小梁，把它这个它给这个撑起来了。而且这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血管、淋巴管以及神经，能不断的进行这个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并且有这个修复、再生和这个改建这个能力。你看我们即使老了，虽然骨折了，其实还是能够再生、能够长好的。当然在一定的辅助营养的情况下啊，我们如果经常锻炼呢，它就可以促进骨的这个良好发育。长期费用就会出现骨质疏松，这现在是我们老年人大量的问题。 那刚才您也提到啊，这个骨啊，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占的比例真的非常大，要60%-70%啊。当然说这些内脏器官呢，固然非常的重要，那么骨质的健康也是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啊。那实际上呢，骨关节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即便是没有发生病变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骨质等等也会流失呢？ 那这是肯定的。你看一个我们现在生活好了，长寿的人多了。长寿人多了以后，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老化的现象的基数他就大了。这个基数一大，我们关于老年人这个骨关节这块问题呢，它也就多了。你看我们老了以后，它不管是我们这个神经肌肉，还有我们这个本体这个感觉，软骨肌腱韧带关节囊等等这些问题呢，它都有这个老化的这个现象。那你像在我们这本体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拿针把你扎一下，你看我们那个年轻人，啪，这个手就能收回来。你把老年人扎一下，他那个反应他都慢了。 就迟钝了。 他迟钝了。迟钝了以后，你想，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保护，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反应啊，做出相应这个反应的能力，他就弱了。那你反应能力弱，那你受伤害的机会啊，概率就大了， 就保护的能力就差了。 对，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老了以后它就出现了问题。 嗯， 所以我们倡导大家不是说治骨关节， 而是骨啊，就像养生一样，你应该去养骨。 对， 但是你怎么养，怎么保护，包括你有些人运动不当，它也是一种这个伤害。哎，我们就细水长流的这么去维护，也不要去做那种不切实这种想法啊，我要恢复到这个跟我原来一样，这个呀、啊。除非是这个，我觉得就会容易这个上当受骗。 嗯， 你这种去需求，人家就给你迎合，你说哎我没问题，我没问题，那个做不到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没有痛苦， 嗯， 不疼痛，或者把你运动的功能给你恢复一部分，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就行。 嗯， 你不然有些人去大小便。他都很困难， 嗯、 都得别人这个扶着， 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 那是， 嗯， 那是， 所以呢，说到这个骨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啊。咱真的别到他骨关节出现了一定的病症啊，实实在在影响您的生活了，您再去改善它，其实难度是非常大。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要想到所谓的养生保健和调理啊，随时补充就是。骨呢，它所流失的一些营养成分啊，补充到就能够延缓您的衰老，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嗯，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呢关于养骨长寿这些方面的知识啊，那么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小册子啊，就叫做《养骨长寿》，那大家呢也可以免费领取，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咱们是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骨关节营养，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其实说到骨啊，在人体当中的重要性，我想起刚才张正主任说的一个例子哈，说就像一辆卧车一样啊，这个骨头呢，它占人体呢得有60%-70%，那么也就是说，一辆轿车呢，它的轱辘啊。啊，它的这个车体呀、啊，甚至它的车门呀、啊、等等，实际上都相当于人体的骨头。那么，如果骨头出问题了，您可想而知啊，这辆轿车是什么样了？ 那 开不走了。 它是我们人体一个架子。 对对对。 那你看我们过去农村啊，人一老就弯腰驼背， 对， 伸展不起来了。 嗯， 我不知道你有体验没有，你看我今年我是五十多岁的人， 嗯， 我有一次这个去锻炼以后，我压我的腿，压那个后这个大腿根这个后部，筋一下就硬得不得了， 嗯嗯， 哎，我原来是很柔软的，所以我就能理解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嗯， 寿长还是寿长哦，应该是寿长十年， 对 吧？ 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拔这个腿，而且我还有一种体验，就是这个肝主筋筋， 嗯， 这是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我就发现这个春天啊，我就真的是在拔筋， 嗯， 一个是压这个肩膀这一块，再一个去就是尽量的头仰着，面朝天， 嗯， 手。撑住这个腰部，慢慢弯弯，能弯到什么程度？你能耐受的情况下， 嗯嗯。 再一个就是拔这个腿这个筋。过去这个春天，我这个脾气是很急的， 嗯。 但是我发现肝主筋筋嘛，我把这个筋也拔一拔。我其实我后来在想，哎，我不急了， 脾气好，心态好了， 我不急。我说，哎，今年这个春天怎么我这个脾气比过去春天要好一点？ 嗯， 啊，我就联想这个理论，你把筋筋养好了，你也是在养你的肝。 对，这都是有实际意义的哈。所以刚才张主任的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其实平时大家呢不用说我要运动就打开啊架势哈，来什么到健身房去等等，其实没必要，随时随地都可以锻炼。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我平时也是这样，就是说手呢来找找地， 对 啊，咱们这个多抻一抻筋， 没错、 啊，每天做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老年人也别说指望一下手能摸到地，因为终究岁数大了，慢慢慢慢的往下走， 你这个 抻一抻筋， 抻抻筋，你压的时候、嗯，你看一个是后腿拔的有点不舒服， 是的，嗯、 你尽量的去耐受， 绷紧感、 嗯，哎，有些人这个一难受他就不去做了、 嗯， 其实这正是你要把那个舒展开来的，你舒展开来以后，嗯、就像我们。我们刚才说那个老化现象啊、 嗯、 你的手脚一样它还是能够保持灵活的。 是的，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养生保健调理啊，我正好呢翻开了咱们养骨长寿啊这本书当中呢有一个病例啊，我看这位老爷子真的非常的精神哈，他就是田老啊，他是一位老军人，这个照片正在引吭高歌啊。他提到了他维护骨健康的一段经历啊，他在这个上面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在黑龙江支援边疆啊，环境特别的艰苦，那个时候呢就患上了严重的骨关节炎，一直呢靠吃药来顶着，那这几年呢严重了啊，腿关节呢是钻心的疼，疼的都是这个牙齿啊都咯咯的响啊，咬牙啊，坚持着，好几次呢上厕所呢蹲下来就起不来了啊，倔强的他呢是硬着自己爬出来，哎呀真是可想而知啊，想到曾经铁骨铮铮的硬汉现在成了所谓的废人哈、啊、他呢也真的是特别的苦恼，甚至呢流下了热泪，动过三次手术，一次呢切除了骨刺，两次呢这个关节镜清理，后来呢医生说还有最后的一招，就是换上金属的人工关节，那这位老军人呢这次是死活也不答应了啊、当然岁数也大了嘛，已经都快八十了，所以可能有点胆怯啊，这个换这个人造的关节，后来他就想呢干脆我还是保守哦这个治疗吧，那后来他听到我们养生之道节目以后呢， 那恢复不错， 嗯， 那个说的这个关节炎啊，比如说膝关节炎这个治疗，因为我们说这个膝关节关节炎啊，它这个疼痛是关节这个软骨蜕变磨损和代谢产物刺激这个骨膜和关节囊引起的。 嗯， 那么这个滑膜受到刺激严重的时候呢，关节我们就说那个渗出液，我们说炎性渗出物嘛。这样的，大家有些人有时候把他这个膝盖给我撩起来，你看我这一直都是这么肿的，就是这个渗出液闹的。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沉降现象，也是我们这个炎症这个渗出液以后啊，导致周围组织这个粘连，哎，它才有这种沉降，所以疼痛肿胀呢，结果呢是我们这个关节活动受限。而且你像这个对膝关节炎的人来说，他这个股四头肌。失用性萎缩，就是说我这个功能，疼痛以后我应用的就少了。 嗯， 用我们大道理来说就是用尽废退。 嗯， 还有一点，咱们老年人 体力活动就少了，本身肌肉它也就萎缩了，所以这个肌肉你越动它越不容易萎缩。 嗯， 我曾经看过一段视频，一个老爷子，人家是从60岁开始练胸大头肌， 嗯， 竟然到了80岁去走 T 型台了， 嚯， 哈哈，又是白胡子，又是白头发，还变成一个时尚老头了。 对， 我觉得 这还是这个可以锻炼出来， 可以锻炼，用进废退嘛。但是大家可能要问我怎么锻炼，一人一方， 对， 适合就是最好的。就是适当的能别你别当然你别一会儿就是把腰又给抻拉又是扭了，你要在一定是在保证安全能耐受住的情况下你去锻炼，别让它就萎缩的慢一些。 嗯， 这样的 话。另外有些人比如说他不愿意动啊，不愿意锻炼啊，这也并不是说他的这个由衷的啊不想这样做，关键他可能平时疼痛啊哪儿不舒服啊他就不敢动，越不敢动像刚才你说有可能就越萎缩。 对，是。嗯，那你看讲到他这个治疗还是手术疗法非手术疗法，非手术疗法你看那最快的，我就跟你说一个这个西药治疗。那么临床上我们是运用这个银朵美辛，就是这个消炎痛，或者个布洛芬，或者双漏芬酸，也就是我们说那个福他林，还有或者水杨酸这个制剂。那么激素使用呢，就是当然肯定跟其他激素一样是要必须慎重一点，不能这个长期这个服用。那么我们关节内这个激素注射呢可以使这个症状明显减轻，但是这个呢你不能从这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你像我们关节内注射这个药物啊，它就是粘弹性替代疗法，经常用的我们注射那个玻璃酸钠， 嗯， 这个可能有些我们听众已经实践过，但是你虽然快，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就你刚才提到的骨营养素， 嗯， 因为它里面既有抗炎的，也有补钙的，也有修复这个软骨的，也有补充维生素的，补充矿物质的，还有什么鲨鱼软骨素、海参提取物，节目时间有限，我觉得大家还是能 打电话咨询。 哎，静下心来，你去把那个资料你好好看一看。 是的。 然后你有什么不懂，这可以哎再问。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我们那个方法。 嗯，实际上，如果您骨关节疼痛的话，一定要找出根源啊。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有的放矢的来进行的调养啊，恢复。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就是维护骨健康的这个养骨的话，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